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几部电视剧的最新消息。由海燕编剧，孔笙、李雪合力执导，侯鸿亮担任制片人，黄晓明、刘昊然、佟丽娅、张桂文、吴昊辰等人主演的古装传奇巨制《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正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热播。本周在蒲阳英的策划下，一场瘟疫正式爆发，导致大量生灵涂炭，就连林夕也不慎染疾，萧平京则意外中毒。无论大梁国或长林王府都风雨飘摇，剧情全面进入高潮。被誉为民国版《无间道》的2018开年大剧《心如铁》正在江西卫视、重庆卫视火热播出。该剧故事情节紧凑，环环相扣，既有谍战剧中精密的曲折剧情，又有情感剧中充沛的人情冷暖。本月14号，湖南卫视将播出古装电视剧《凤求凰》，该剧由李慧珠担任总导演，关晓彤、宋威龙领衔主演，主要讲述了南北朝动乱时期，背负着推翻南宋使命的冒牌公主刘楚玉，在权力漩涡中身陷囹圄却步步为营的故事。由吴奇隆、雨婷儿等人主演，黄伟杰担任总导演，马燕担任总编剧的神话新武侠剧《蜀山战记二踏火行歌》将于本月30号起在爱奇艺全网独播，浙江卫视周播剧场每周二到周四的22点也将播出。再来关注几条民生新闻。记者从召开的北京2018年春运工作动员大会上了解到，今年春运期间进出京的客流总量预计达到4263万人次，同比增长 1.7%，时间是从2月1号起到3月12号结束，持续40天。今年北京楼市要有大动作。据北京市规土委信息显示，未来一个多月，北京将有26宗土地密集出让，其中合计规划建筑面积达到了335万平方米。中消协近日发布了2017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共享单车、网约车、在线旅游平台等都是投诉和维权的重灾区。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本周气温将创入冬以来的新低，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0摄氏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摄氏度，北京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三九时节。早晚气温低，寒意浓厚，提醒市民朋友们出行需要注意防风防寒，谨防感冒。老人、小孩等体弱敏感的人群应该尽量的待在室内，避免到人员密集场所活动。建议大家饮食方面适当的进补一些，比如牛羊肉、鱼虾之类的食品，来提高抗寒和御寒能力，并且通过适当的锻炼来增强免疫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让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二级转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听预报知冷暖，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拍。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欢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4:0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哎，今天又到了这个赵亮张帆的文艺观影的时间啊，用这么一个传统的音乐陪伴各位，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了国产电影，最大的对手， 嗨。这气儿喘的，好家伙！ 这今天这标题确实是一看就吓人一跳啊！最大对手变了，国产电影的最大对手，那肯定相对来说就是国外电影呗，是吧？ 对， 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从我们的前任哈，就是于情于理，张开波， 你还没翻过去周一那一篇呢。 哎，对了啊，这个于情于理时代，我跟张帆跟大家讨论很多次的有一个话题就是。国产电影怎么跟国外电影 PK 啊？我记得当时我们无数次的辩论呐、也无数次的跟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做调查呀，是吧？就是国产电影，您爱看哪种类型？国产电影咱们怎么跟国外电影 PK 啊？如何向这个好莱坞学习？哎呀，真是时过境迁呢，是吧？ 啊，你说的都是上世纪的事儿了。 哎，真是有恍如隔世之感啊！前两天看到这个中央六台的今日影评。他们是有一段这个今日影评节目当中的啊一个话题，就是说在2017年确实有这样一个现象， 就去年， 就是第一呢，这个他没说啊，但是我发现了，就很多好莱坞电影呢来了之后还真不像以前那种 那么强了， 对，而且这些电影啊都是可以说是大家期盼已久万众瞩目的啊。你比如说我说几个吧，就是在2017年折戟沉沙的是吧、变形金刚五是吧，这个当时好家伙吹的那简直了，说变形金刚四，其实你不看五，你觉得四的已经很不好了是吧、这四的时候当时票房还是不错呢，也是10多亿，然后说那个麦克贝啊说这个勉为其难的说五行了，我再拍最后一个吧，是吧， 就是变五、 对，然后呢这个出来以后大家说哎呦这个场面呢已经是让人觉得呀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疲惫啊， 编舞嘛，大家其实很多年前就很熟悉编舞编舞啊，一曲歌来一片情、是不是那个， 我的天哪， 变形金刚五啊，说这个正经的， 哎，这个没得了好报是吧、这还有一个舞啊，还有一个舞这个木乃伊是不是， 哦， 木乃伊五， 那个是五啊， 应该是五，哎， 四， 木乃伊四哈，木乃伊四也， 这叫新木乃伊， 新木乃伊，也不好看，对吧？ 黑暗宇宙没建立起来， 对，所谓的一个黑暗宇宙就是特别的仓促，这所谓的宇宙这个体系根本就没有建构好啊，故事上来也是莫名其妙啊，按理说这都是叫口碑 IP 啊，要不然怎么能四啊五啊这样的 超级大片嘛， 是不是、 而且有那么多的明星加入、 咱们就说这个万众瞩目的啊，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啊，其实2017年这个成功失败它也是对半开，首先这 DC 的这个叫神奇女侠之后的 神奇女侠 啊，神奇女侠还可以了，对吧？神奇女侠就是 正义联盟， 靠这人物还不错。正义联盟，你看后续连第二部都给砍了吗？对吧？现在迟迟没有计划。然后呢，金刚狼三这口碑很好，是吧？银河护卫队二也继续取得它的成功。但是后边呢，我们说，雷神啊，就是雷神的新一部，觉得大家觉得有些乏味可陈，是吧？ 包括。就延续到2018年这一开年，星球大战八的星巴克都上， 哎， 是吧？ 你看看，所以就是说，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好像还真在咱们这儿就不一定没有。你这么一数啊，似乎是 不太成功的好像还占了多数， 居多居多居多。所以去年我们说这个电影总票房在中国市场，事实上这接近600亿里面是吧？ 嗯， 500多个亿里头有300亿都是来自国产电影的票房，这个也是不是？换句话来说，这个好莱坞大片的那个昔日那个威风已经不在了。 对啊， 啊，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当然了，我们说。国产电影跟谁争夺票房，还是跟好莱坞大片？ 刚才说了嘛，最大对手究竟是谁？ 究竟是谁啊？其实，今天说不是好莱坞，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2017年啊，出现了很多进口电影，但它是非英语，甚至是啊，不是好莱坞电影， 哎， 甚至不是来自这个英语国家， 提到了一个标签叫做非英语。 对，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其实它也叫做非好莱坞电影， 非好莱坞电影啊。这些电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不玩好莱坞那个套路。当然了，俄罗斯电影除外哈。俄罗斯电影反正就是学好莱坞的，全都还不如好莱坞。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在好莱坞拍的， 还是那个范儿。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些看起来比较小众的电影，比如说《摔跤爸爸》《看不见的客人》《天才枪手》。 哎，举出来这三部，各位是不是去年都已经到电影院去光顾过？ 哎， 这三部可都是非英语电影， 可以说完成了逆袭啊！这样，先给大家听上这么一段啊，来自今日影评当中影评人陈刚的一段介绍，给大家听听我看的这个节目，看看他是怎么评价2017年的。非英语电影的表现， 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爆款反而不是这种就是类似于好莱坞的这种类型电影，其实观众这些年其实看好莱坞电影已经看得很多了，甚至很多国家在包括我们自己都在模仿好莱坞拍一些这种所谓的大片，包括俄罗斯有一部片子叫《守护者：世纪战缘》，这部片子其实它的这个整体的结构跟很多好莱坞电影是非常相似的，它在中国的票房就是很一般，观众其实在看腻了这样电影之后，他们非常需求说看到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而这种故事某种程度上还会产生一种文或者说心理的共鸣，就是生活方式的共鸣，因为现在这种经济全球化也好，这种互联网媒体的这种发达，那我们过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就是观众想看到的这个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但是跟我是有联系的，或者在其中可以找到我的人生困惑或者人生的这种对于有一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考虑或者看法。 你有没有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当中听出你熟悉的那些非英语电影呢？我们刚才其实他虽然没有提到啊，你刚才说到陈刚没有提到某一部电影的名字，可是他也是说到了2017年的这样一个现象，就好莱坞电影啊在那么多年强势的这种好像这种趋势越来越走弱了。在去年的这个非英语电影或者非好莱坞电影几部并不是来势汹汹，来的时候都是悄然而来，但是呢却获得票房的巨大成功。刚才你提到了三部，一部是来自泰国的《天才枪手》，一部是来自印度的《摔跤吧爸爸》， 对， 还有来自西班牙的电影《看不见的客人》。 对，尤其是《摔跤爸爸》，他的应该是创造了一个就是非英语电影在中国上映的一个票房记录吧，应该是13亿多哈，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字啊，确实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问问大家，您是否觉得今天来讲，我们国产电影的最大对手已经易主了， 啊， 已经不是好 莱坞 电影 了。 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啊？ 这个各位呢，还可以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说，2017年你看到过的一部最好的电影。啊，不限啊，不限是好莱坞还是这个非英语电影，你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刚才说到了这个《摔跤吧爸爸》，其实这个《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在最近啊，他们这个卡斯是不是又要来一遍？ 哦， 是吧？有一个电影叫做《神秘巨星》， 神秘巨星， 各位可能已经听说过这个电影的故事了。 神秘巨星是那个金刚吗？不是，不是是吧？金刚已经来好几回， 那叫大猩猩， 神秘大猩猩啊。这个叫什么？神秘巨星， 神秘巨星 啊， 还是由阿米尔汗以及他在《摔跤吧爸爸》当中那个小女儿 哦，小女儿、 小女儿就特别这个乖的那个一同出演的。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一个音乐人成长的故事。一个孩子他要完成自己的梦想，就是他一开始他就问他妈妈，他说那个，那他妈先要质问他说，你生个慢你还不睡觉？他妈就说了，说 我要摔跤，不是那个 什么呀， 我要唱。 他妈就开始批评他 啊， 女儿就问了，说你老让我睡觉。你就是不让我做梦。每个人都应该有做梦的权利。 哎 啊，我们来听一听来自神秘巨星，应该是1月19号要跟大家见面的一部阿米尔汗的代表作品。 रात के 3 बज रहे हैं, सपने देखना बंद करो और सो जा. ये कैसी बात हुई? पहले कहते हो कि सो जाओ फिर कहते हो कि सपने मत देखो सोने जाऊंगी अभी तो ऑटोमेटिकली सपने नहीं आएंगे और अम्मी सपने देखना तो बेसिक होता है इतना तो सबको अलाउड होना चाहिए एक लाइन में बता क्या चाहिए तुझे बता क्या है तेरा ड्रीम अम्मी हम चाहते कि सारा वर्ल्ड हमारी आवाज सुने मेरा भी तो यही ड्रीम है ना और अब्बा को अच्छा नहीं लगेगा जो कोई भी ये वीडियो देख रहा है ये मेरा पहला यूट्यूब वीडियो है मेरा नाम मैं आपको अपना नाम नहीं बता सकती मैं सुपर हिट सुपर हिट पसंद आया लाइक करो पसंद नहीं आया तो टेस्ट चेंज करो लव यू 终于最后等到了阿米尔汗说的那几句话然后就听懂了最后一句 I love you 啊这句你还听懂了我这都跟着那个印度味儿过去了啊 对对对对对、 啊、 你有没有有一个梦想被你的身边的人被你的家人曾经扼杀过刚才那个小女孩就差一点啊、嗯、失去了自己的音乐梦想这是来自1月19号即将到来的非英语电影来自印度阿米尔汗主演的神秘巨星 嗯神秘巨星这个相信有摔跤爸爸垫底儿是吧 摔不疼是吧、 哎、这已经是有这个特别棒的口碑了 嗯 相信这部电影的这个基础票房应该不会错 嗯、 啊、很多人应该肯定会奔着这对父女是吧再度合作 嗯 而看这个电影的 嗯摔跤吧爸爸大家还记得当中的那些情节吗还记得曾经给过你欢笑泪水的这部来自印度的电影吗这个其实我跟赵亮两人对这个电影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啊 对这个电影呢其实它看似说的是体育啊、嗯、有人这么评价哈说这摔跤爸爸呢你说这很小众一下逆袭了但是有的影评人说呢他是以体育为切口实际上说的是教育、 嗯、 啊这是很多人一个、 嗯、对对对 再有就是说你再放大说的是整个这个印度的一个 社会 啊、嗯、这个是他的这个电影的一个立足点 这就如同当年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 嗯 其实你看到他好像是在说学校里面那些琐事 嗯 但事实上他反映的是整个印度的社会他的世界他的国家他的民族 就是实际上这个电影啊、嗯、由浅入深啊、嗯通过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展现了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供人们来讨论和思考的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你觉不觉得其实我们说到非英语电影非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它无形当中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窗口让我们觉得以前看到的好像都是同类型的或者是同样一种范儿的一种味道的电影 刚才那个影评人陈章先生不是说了吗说这近些年来真是有些审美疲劳了、嗯、疲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但我们不爱看就是就有一些吧我们觉得有些有点像同质化是吧就是你太多遍出现一种套路啊确实有些疲劳 这就是我们说那个超级英雄电影为什么越来越有点乏味了 对、 啊、 甚至说模仿他的是吧连这个很多感性的元素变化的俄罗斯这个 不过就是换了一种语言 对、啊、就这种范儿的好像都 对对换一肤色、 哎、 然后都是超级英雄 不太 甚至我们还说我们中国也会有超级英雄电影 没错 等等等等、哎、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我们以前总认为进口电影就等于好莱坞电影呢这里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左恒先生他在这个方面呢为我们来解读了一下也说了说自己的看法其实好莱坞电影不等于进口电影但是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过这样的一种误区和认识 进口片吧这个概念好像都挺熟了所以一说到进口片都会想到说好莱坞电影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让咱们有这么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观念呢 其实最关键的还在于中国的这种电影市场的繁荣程度还有中国电影文化的发育程度呢没有达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也就是说我们几乎是在一种半饥饿的状态下去饕餮这些在视听上边特别刺激的好莱坞大片的我们唯恐口味不够重唯恐这种科技不够多大明星不够抢眼但是到了这两年呢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个好莱坞大片呢第一它本身在冲击力上边呢也不行了它的这种底蕴呢用的差不多了另外一方面呢中国观众看的也是有一点点审美疲劳了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专门 对不起，应该说去年年初了。 嗯， 我专门写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种大片的轰炸让中国观众开始感到有点吃不下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些中小成本的在叙事和人性上边有更好的这种表现的影片会夺取另外一部分市场。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市场正在走向一个很快的分化，由过去的大众的市场走向一个分众。有些人可能不愿意看视听的这种东西，我要求看剧情，我要求看人物，我要求看人性，我要求更加文艺，甚至更加艺术。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国内的这种艺术片和文艺片的这种市场逐渐的起来了，出现了一批这样的观众。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左宏先生谈到的这些有感同身受的地方？ 嗯， 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是被好莱坞大片给炸懵了。 哎， 有点吃的不太消化了。 嗯， 甚至每年你看到这个进口片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每年一开始说这是一个现在叫什么电影爆炸年啊， 对， 大片年。 嗯， 结果来的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一种套路当中的好莱坞电影。 嗯 啊，超级英雄也好，英雄也好，反正这个警匪片也好等等，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而且你会发现呢，近些年来，对，近些年来它形成 IP 啊，其实它一方面是这些人物啊，还有这个它的这种视觉风格呀，我们比较熟悉或者是接受了， 嗯， 获得市场的检验了。你比如说《加勒比海盗五》，对吧？这个我这还行吧，就不是， 哦， 不是最好的一期， 嗯， 也不是最差的一期啊， 嗯嗯， 也2017年的。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明年啊，就今年2018年呢，也有这个系列 IP 要出现，比如说《碟中谍》，对吧？ 嗯， 也新的一部要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去年还有一个折戟沉沙的，《惊天魔盗团》，是吧？ 嗯， 也折戟沉沙的， 还要出3是吧？ 对对，你说这个系列 IP 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审美疲劳的问题啊。一方面它是大家熟悉的，一方面就是大家对它的期待值越来越高。 嗯， 你怎么样超越自己啊？实际上每一步都是在自己给自己出难题。 所以对于观众来讲，我们的口味就会变得越来越刁。 嗯， 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是那样的电影，我就太腻了。怎么办呢？我需要更新鲜的东西。 对，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狼三》它能获得大家那么好的口碑。因为它太突破了， 哎， 跟之前所有都不一样。 如果它再能加点，就是不是英语电影的话，就更好了，是吧？你这， 哎， 这个非英语电影到底对咱们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它对于咱们的国产电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左恒先生怎么说。 那么这个呢，就导致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会发现，不单中国的这种大片，也就是说技术流的大片和好莱坞没法抗争，而我们在这种叙事和人性表达、人文关怀、文化的这种丰厚度方面也不如很多国外的这些影片。实际上今年的三部这个让我们有点意外的影片，就是引进片啊，像印度片，还有西班牙电影，还有泰国电影，尤其是西班牙电影，几乎是这两年我们不是很了解的一个地域的文化的承载物。但它突然之间能这么红，那意味着什么呢？它肯定是靠它的剧情和这样的一个人性的东西打动我们。所以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我们现在不但要像以往一样小心好莱坞大片的这种冲击，也要留心留意这样一些其他文化的优秀的电影工业品的一种传入。 嗯，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现在国产片的这个对手已经变成了非英语电影或者叫非好莱坞电影了？对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我觉得中国电影最大的对手始终是自己，就是如果你能够突破自身的一些创作上边的这种瓶颈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担心对手太强大。现在我们的问题恰恰就是说我们自己太弱，而不是说对手有多强。 刚我们听到了左恒先生再次对今天的议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 嗯， 到底这个国产电影现在的最大的对手是不是已经易主变成了非英语电影、非好莱坞电影？他的回答是，我们的最大对手是自己， 是自己。 嗯， 哎，这个我觉得这三个电影啊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摔跤吧爸爸》《天才枪手》和《看不见的客人》。 对，就是看这三部电影的普通话配音多了起来啊， 这个是一个特点。 哎，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其实也很好解释吗？原来啊，这个英语电影来的太多啊，你慢慢习惯了。虽然大半没听懂，但是习惯了，是吧？你习惯那个，如果是来别的国家的语言的电影的话，你会有一点就接受不了。 对，这个甚至我们习惯了很多非英语国家的电影，他说英语。这就是说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包括很多的这个新生代 通用嘛，对吧 新生代的观众都是看美剧啊，对吧，甚至是我们说看这个什么情景喜剧学英语啊，对吧，他这种方式特别接受了。所以他在听普通话配音的时候，他总觉得别扭 、 他甚至看那个口型，他知道人英语说什么。 我跟你说，他就看人家不是非英语国家的拍的电影的时候，他听人家没说英语，他也都觉得别扭，是吧？ 对，所以 他觉得外国人长得那样，金发碧眼，你怎么能不说英语呢？ 这个东西呢，它跟我们是不是配音的水平高低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欣赏习惯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三个，他你像我看那天才枪手，我直接就去看的是普通话配音。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太喜欢那个泰国话那个发音，我就 萨瓦迪卡， 就这句还行啊。就是你说刷你的卡吗？然后这个 再说、西班牙的这个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其实你要知道，除了英语之外，西班牙语应该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也是这个世界上用到的语言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 我跟朋友们说，有一次我在健身房当中哈，遇到一个老外啊，这哥们儿就是一个西班牙人啊。他会说两句英语啊，因为他呢什么找不着卫生间了，找不着这个桑拿房了，他问我，他这个西班牙味的英语呢，我就有点听不明白啊。好在他旁边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个巴西人啊，他要用 葡萄牙语，是这意思吗？ 他得用他的语言跟另外那个人交流，然后他再翻译成他那个巴西味的英语啊，再跟我说话。哎呦，这个费劲！ 你跟西班牙语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只用就Hola Hola Hola Hola 就可以了嘛，对吧？ 那你跟俄罗斯人这个斯巴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会这一句、啊。 既然刚才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在去年走进影院去看过这部电影 啊？ 西班牙有一个特点，很多人提到西班牙电影的时候，都说西班牙的悬疑电影真是太棒了。 哎， 其实在这之前啊，很多人在其他的平台上看过西班牙的一些这样的类型。 这个《看不见的客人》有一个说法叫做"晃晃相扣"啊，我们听一个片段吧。是不是？上半段时间还够啊，我们来听听这个影片一开始怎样开始的这个剧情。 是谁配音的 啊？哎， 中国配音是吧？ 对，非常好听啊。 好， 听听。 视觉艺术家劳拉·维德尔于今日举行葬礼，有消息称他是被自己的情人及最近刚斩获著名欧洲创新企业发展年度商业精英奖的阿德利安·多利亚所杀。多利亚最近代理其公司环球科技传媒公司进军亚洲市场。他否认了谋杀罪名，并称自己也是这个阴谋的受害者。 我以为你会晚点才到。 不过案件突然出了点状况，我给菲利克斯打了电话，但是他关机了。 他出去了 啊？ 但是他说可以搞定，因为他找到一条线索能帮你打赢官司。 上次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对吧？ 那我就不太明白我来这儿要做什么了。不过我给你带了个坏消息，他还不知道。 什么？ 你今天晚上很有可能会被传唤参加听证会。 为什么？ 我在法院的线人告诉我说，检方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很有可能让你这场官司反转。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证人到底是谁，不过他三个小时以后就要出庭了。 我没有隐瞒。 你的证词存在太多漏洞了，把细节告诉我，有细节我才能更好地为你辩护，这样我才能让大家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保证帮你打赢。这么多年，我做律师还没有输过任何一场官司。不过你得配合我才可以。 警察24小时都盯着我，我现在就像坐牢一样。你要是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会等到现在吗？ 看不见的客人，这是去年一部爆棚的西班牙电影。 它有一个说法叫晃晃相扣，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 哎，对、 哎、剧情确实是引人入胜。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普通话配音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你听着你不熟悉的语言，你看着字幕啊，真的有可能是影响理解，丢失信息，容易看不明白啊。听这个普通话配音呢，方便我们跟随这个剧情啊。 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等一件事情，就今天怎么没有演呢？今天没有戏演 啊！别着急，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现演啊， 现演呢， 下半段现场表演啊。 好了，上半段就到这儿了，一会儿我们再说非英语电影。 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留言。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下面我们要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路况信息啊。建华南路南到北方向现在车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大望路由北向南车的情况比较多。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欢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这已经是4:33了，所以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啊，我们要现眼了。 这每天得现一次眼啊。 上半段说了半天摔跤爸爸居然没演哈，真是看不下去了， 得演摔跤啊。这你行我不行啊。 这个电影当中有很多的桥段啊， 都挺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啊。 有的是发人深省，有的真的特别尖锐， 对对对，有的也令人捧腹啊。这个影片的维度层次， 捧腹这个事儿确实啊，他那肚子有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大，是吧？ 捧得捧 阿米尔汗真的是太棒的演员了，能够让自己在迅速在一部电影里面身材由瘦到胖再胖到瘦，这个真的是没有人能做到像他这样迅速减肥的，可以出一减肥秘籍。 这个我跟张帆接下来给大伙儿演一段啊，这一段呢我印象比较深刻。当然呢，这影片呈现的让我觉得特别，就是我觉得意犹未尽。 是在哪一次比赛？ 不是 哪个赛场上？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啊，这是影片的这个后半部分了。就是啊，这个阿米尔汗这个父亲啊。眼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这是进入国家队了，对吧？尤其他这个大女儿啊，就是天赋异禀啊。但是在这个国家队当中呢，不受他这教练的待见啊， 这个这教练认为他在他这个级别的公斤级上呢肯定是拿不到金牌， 嗯， 要想拿到铜牌那就得降体重去打下边的那个级别， 嗯， 啊，但是他的父亲就希望他拿金牌，然后他就 两人有分歧， 嗯，对，就做了一个什么举动呢，就偷偷的让他这两个女儿跑出来继续跟自己训练，这个可是违反人国家队规定的呀。后来这个教练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把他们呀诉诸到我觉得应该是某一个仲裁委员会这种感觉哈， 嗯， 人家有这个官方那个裁判，就是这种行为按理说你有可能被开除国家队， 就是那启蒙教练你别捣乱， 哎， 是吧， 对了， 现在的教练是人家学院里的人，啊， 然后这个阿米尔汗呢就有一段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独白，一会儿让张帆啊演啊非常接地气的这个， 我演阿米尔汗， 念阿米尔汗啊， 哦， 注意声音憋得细一点啊。 阿米尔汗， 对呀，啊，让阿米尔汗就是说自己这个这么多年来啊， 我有俩闺女， 我就想要一个，就想让我的女儿得一金牌，甚至我为了这个我都把他们童年牺牲了。 啊， 说到这，他就哎呀，这种大义是不是 悲壮？ 哎， 嗯， 然后呢，他就恳请说你们，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孩子有什么错，他只有一个错，就是他们有一个不好的父亲。 我得这么演是吧？ 啊，对啊， 哦， 这前面是很悲壮的， 不是？ 接下来 我演的是父亲是吧？ 你演的是父亲， 有人叫我爸爸吗？ 没有。 哎， 全程这两个女儿没说话，你怎么跟这个某些这个类型节目的演员学这些臭毛病啊？ 好，我改正了。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戏是什么呢？ 嗯， 接下来这个戏啊，就是仲裁人说了，那你们出去等待结果吧，对吧？ 嗯嗯， 我知道你这情况了。然后在这个等待的时候呢，教练跟这个阿米尔汗啊， 嗯， 两个人就摔跤的理念问题 有冲突了， 有冲突了， 哦， 啊。我们就把这一小段给大伙儿演一 下。好好好， 啊，虽然我们听的是这个电影音乐啊， 嗯， 但是我们说的是中国话， 嗯， 啊， 嗯，好，那就是喊个 action 呗， 啊，就没第三个人喊 action，哦，来我来吧，哦，啊，预备开始。哎呀，先生们呢，从他们的行为来看，啊， 你等等，这是哪儿来的呀？ 这是东北教练了， 哎呦， 接地气吧。我觉着呢，他们不适合留在学院了，就是国家队啊。当然了，决定权在你们手上。这是仲裁说话了，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哼，看来你们也觉得自己做错了。 这该我了是吧？ 哎， 阿米尔汗来了哈。 嗯。 开发他喊，开发我的。为他， 这什么？ 这印地语啊，这个 真的，啊， 印地语啊！我今天学了半天， 哦，你说对吗？ 反正没人听懂。 你来，我们能听懂的吧？ 啊，行，阿米尔汗要说话了啊， 嗯！ 这阿米尔汗啊，他来自关中平原。 火！ 你们说啥呢？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用一个疯狂的父亲，他这一辈子。太渴望为这个国家拿金牌了，为了这个，他狠心剥夺了娃们的童年，训练他们成为摔跤手，反抗的时候还剪了他们头发，甚至你都不知道，让娃们跟男娃一块摔跤，忍受全村人的嘲笑，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们能够为国争光。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看啊，这是我娃在罗塔克赢了的穆什罗比将军，这是在西萨二，这是在长底甲二，还有看这个，这些都是他们。我跟你说，这俩娃太不容易了，你咋都不能开除他们两个？你开除他们，你杀了我吧你！都是我的错啊！我诚恳地道歉。这位同志，这位是教练是吧？ 哎， 教练 的啊， 他就想着要拿三块奖牌， 那就了不地了， 哪怕是铜牌也行啊，铁牌子也无所谓， 可不咋的。 但是我想让我的祖国拿金牌，我娃能做到。 好了，请你们先出去等一下。 干啥？干啥？不让在里头待了， 等结果。哎呀，我说阿米尔汗呐，你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知道不？ 浪费啥？ 你家孩子55公斤级啊，国家队都进不了， 知道不？51公斤起还有可能拿个牌儿。 你胡扯，你这是啊？ 咋胡说了？ 55公斤起早就能拿奖牌了，没有拿到吗？为啥？为啥？ 为啥？ 你的责任嘛，这不是？ 这咋还有我事儿呢？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这一句呸！我挖吉他，我强强是啥？是精工，你知道吗？你为了让他是我技巧抛弃人强强，我跟你说，是你误导我挖。 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觉着你以前得过全国冠军，你现在来到东北农村，你就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那都是白扯，就得把你开除，知道不？那你跟我说说，他到底他咋的能得牌？ 哎呦，哎呀，既然你问了，我愿意现在就给你展示一下，你来吧你。 哎呀，来了呗，真有意思，咋整一下啊？ 我甩不死你啊！听到了吧？听到了吧？ 听到什么了？ 所有的这个掌声欢呼声都是冲着阿米尔汗来的。这个 HNSH 说了啊，这位朋友说彻底完了，你俩熊大熊二的形象已经完完全全印在我脑海里了，感觉熊大熊二准备在白鹿原练习摔跤了，爱咋咋地吧。 哎呀，这两人撕的啊多好啊，是不是？这个完全听得精神分裂了呀。 这是一个来自刚才怎么说关中平原的阿米尔汗 啊， 和来自那个 东北农村那个教练， 俩人互撕啊。今天我说的就是非英语电影，其实你听啊，不管是不是这个，我们刚才也是非英语嘛，对吧？ 嗯，嗨，是是 是哪一个国家的语言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高质量的作品。 嗯，对， 其实它给你打开的这扇窗口，让你看到的是你以前不太了解、你往不太了解的那个世界、那个民族、那个国家。 说的太对了，即便像我们这么不靠谱的演，还是能体会到这种的真谛。哎，真是，这说明这作品这底子真厚，是吧？来看朋友们怎么说啊？今天还是很多朋友留言的啊。这应该是。H 啊，这刚才说了哈，咱们往前 看 啊， 这个， 嗯，刚才这个朋友说呀，说这个你们两个呀演的这个就完全要分裂了啊，这翻折要乐死我了，这是奥特 F 四说的啊。唐朝栗子说呢，他是喜欢看这个日本动漫，哎，确实哈，这两年这个日本电影也动画电影。在咱们这儿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 对啊对啊， 像烟花呀，是吧？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啊，确实也是非常的强势啊。 其实往前倒，我就有一个特别的回忆，就是在我的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我们看到的好莱坞大片，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好莱坞电影，就是进口电影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应该至少是90年代以后。逐渐的是 从 这种风潮， 从这个大家可能有印象啊，从那个施瓦辛格的《真实谎言》，那个时候，当然那个前面还有一部，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进口大片、分账大片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大家可能寻求太多的视觉上的刺激，就跟刚才左恒老师说的那样。那在这之前，我小时候看到什么电影呢？我举几个例子来跟你说明一下。我看过《英俊少年》，你有印象吗？小小少年，啊，然后还有我看过什么《警察局长的自白》，名字熟吧？ 熟，但是这是进口 欧洲电影， 欧洲电影、哦、 对，还有法国电影《无腿先生》。 哦，我看过《长腿叔叔》啊，这动画片非常好看啊！ 就那个时候可以举出无数部， 嗯， 不是来自好莱坞的、啊，这样的作品， 其实这个叫做多样化的这样的进口片呢，一段时间以来就被就是生冷不忌的啊，就是非常掌握人们。某一个层面观影心理的这样的快节奏的视觉冲击、视听冲击啊，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垄断了，是吧？所以我们很长时间呢，一直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好莱坞的这个娱乐性质这种大片， 就是娱乐啊，它在一段时间里面，它可能会刺激眼球，对吧？ 对， 它有更好的特效， 嗯， 它有你可能熟悉那些演员，但是到了一定时候，它就已经它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所以可能更多的朋友。就像刚才 欣赏啊，它一定是有波峰有波谷。 我们听到嘉宾说的叫什么？叫大众市场变成分众市场。 没错，对啊，小齐说的很专业哈。他说呢，刚才我们上半段提到的那几部票房不利的好莱坞大片啊，不只是在中国， 嗯， 说他们全球票房都不太行。这说明呢，说这种这个不佳啊，这种表现不佳萎靡，并不是 在中国才有的。 对，说到底还是它本身影片的素质不行啊。相反啊，说商业片拍的有突破呢，一样会火。他就也是提到金刚狼等等哈、啊。 金刚狼都拍的不像一个商业片了。 哎，所以说这是好莱坞电影的内部的问题，需要好莱坞自己去解决。而我们说的那几个非英语电影的成功呢，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我们很多现在这个叫做自媒体公众号的一些推荐啊。就是试想，要如果没有前期的大家的这种自来水的这种宣传啊，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天才枪手》是说作弊的，还以为是这个狙击手的故事呢，是不是？啊，小齐说的很专业。那说《天才枪手》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来听一段吧，哈、啊。这一段就也有意思，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作弊啊？讲了三个人的故事，听一听。 明天就要试镜了， 你叫我来不只是为了这件事吧？我说你还好吗？你靠自己也能搞定学校的考试吧？我和小巴最近在担心别的事情了。 小巴跟你说了吗？我们刚从法国回来，这一趟玩得非常开心。 是啊，你只管自己玩。 我买了好多东西呢，我还给你买了礼物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巴 啊， 去给我拿一瓶红酒来。 哎呦，你叫人送一瓶过来就好了嘛。好。 雷斯，你要不要来点这个？ 不用了，谢谢你。 今天呢，我们请你过来吃饭，就是想好好的感谢你一番。 为什么要感谢我？ 感谢你辅导小巴好好学习。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操心。小巴这孩子以前就是不肯好好学习，但是他自从认识了你以后，学习成绩就好多了，简直不像他。我觉得吧，格雷斯，你比那些什么名师都好多了。 有件事我们想了很久，就是我们想让小巴去我的母校，在波士顿。不过看他这个成绩，去了肯定也学不好，毕不了业，所以我们就想这样，你也一起去，你可以督促他学习，你愿意吗？生活费的话你不用担心，你的一切开销我们来负责。另外学费如果让你为难，就跟我说，没关系。有一份资料要给你， 你先好好看看这个。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在看到这段的时候都觉得，哎，这怎么没遇上这样的这个啊叫 什么同学是吧， 伯父伯母呢，是吧 啊，是哎， 你的学费我负责 啊，还缺张儿子嘛啊，我也可以陪他好好学习。 来看看朋友们的发言 啊。 瑞城摩迪说，17年看过一部叫《遗忘失行》，应该是失行吧？然后他说应该是失行失行啊，我的理解是，十四行诗那个意思啊。 嗯， 他是说一个伊朗导演执导的讲述智利的西班牙语电影处女作，有些魔幻现实主义，有些阿巴斯的影子，很推荐。 嗯， 胡多的旁观者说，2017年我看过的电影里，个人认为国产片里比较好的是夏刚导演的《月色撩人》。 哎， 不闹不煽情不搞笑，真心的讲一个故事，人性的故事。进口片里，我认为还是《敦刻尔克》，无论是拍摄手法还是讲故事都很厉害。而且他刚才纠正了我一错误，《无腿先生》应该是美国电影 啊、哦，美国电影、啊。 那么我看过的还有再举出一部来，罗马尼亚的电影。叫最后一颗子弹 哦，对，这我也听过、暖男说他觉得今年这个蜘蛛侠之英雄归来还是拍得不错的、能够这个在超级英雄电影上有所突破啊。 糖炒栗子说，好像上映的《寻梦环游记》就是西班牙语配音的，本身墨西哥就是西语国家啊。刚才我在回忆起这个电影当中的那些原声音乐的时候，好像有一部分是英语的唱段，有一些是西班牙语唱段。 嗯，对对对对对啊，看来这个2017年啊，已经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2018年啊，让我们拭目以待。确实如这个嘉宾们所说，国产电影要想这个能够跟进口电影相抗衡，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内功修炼啊。